想你几万个日夜，想得快疯了。 嘴里一股腥味，黄河朝地上吐了口血，看向站在旁边的胡崇敬，突然给了他一脚。胡崇敬这哪能想到啊，毫无防备地向旁边倒去，像怒骨牌一样撞了三个人连连摔倒。 跪下，给你爷爷把血舔了。 胡崇敬等人受了处分，学校通知到他们的家长，挨个领回家反思。李去父母在外地打工，家中只有爷爷在。班主任与老人谈话许久，也给李屈放了一天假，让他回去好好休息。鬼想找人并不难，后半夜孟元找到了张新蕊。胡崇敬被家人骂出来开房，张新蕊陪他一起住，两人缠绵半夜憨憨入睡。张新蕊是在电视声中醒来的。 奇怪，今天并没有开过电视。 他迷迷糊糊地去摸遥控器，刚坐起来看到床尾站了个女人，他一下子惊醒了，尖叫着往被窝钻，抱着胡崇敬直哆嗦。 有鬼，有鬼啊。 哎，有个蛋呢，别吵吵。 那头站了个人。 哎，站你大爷呀，做梦呢你，别碰我，浑身疼。 真的有鬼，我看到了。 胡崇敬烦得很，没好气地拉开被子坐起来，眼前空无一物，他盖着头背朝着他躺下。 傻逼， 你没听见楼上有脚步声？ 你有病吗你，这是顶楼啊大姐，能不能好好睡觉啊，老子困得很。 真的有脚步声，你没听到吗？ 你再吵滚回家睡去。 张新蕊忽然不闹了，半晌一只手在胡崇敬腿上蹭来蹭去。胡崇敬真来气了，转身就要骂他，却见张新蕊笑着看自己。 你他妈笑什么？ 胡崇敬心里犯怵，一巴掌打在他脸上。张新蕊正过脸又笑着看。 你打得他好惨。 胡崇敬一脚将他踹到床下，心乱起来。 你别他妈装神弄鬼啊。 张新蕊爬上床朝他靠近，眼泪哗啦哗啦的掉。 别欺负我重孙，我重孙这么乖，你为什么要打他？ 胡崇敬不信鬼神，可这一刻他真的吓到了，跳下床就朝门口跑，可是门怎么也打不开，一只手落在他的肩上。胡崇敬蹲地上抱着头。 我错了，太奶奶饶命啊。 孟云爽了，他还没这么吓过人。 难怪他们这么喜欢捉弄人，太好玩了。 你没看到他们吓得那个样子，下次再有这种事一定再找我去。 别乐了，还有件事。 还是吓人？ 那个小孩的爷爷今天来学校，我发现他最近会有血灾，去守几天，帮他化解。 我不去，无聊。 快去。 不想去嘛，你掺和这事儿干什么？ 我害了那孩子，帮他家人也算还了。 哼，你自己去。 没空。 我也没空。 给你钱。 那我考虑一下。 晚自习数学老师占课，晚放学十分钟，季彤走路回家，一路琢磨着那道大题。夜里很安静，路上一个人也没有，突然窜过一只野猫，把他的注意从题目中拉了回来。这是哪？季彤对回家的路很熟，不可能走错的。这好像是个城中村，他隐约记得离自家小区不远确实有个城中村，很远处才有个路灯一闪一闪坏掉了。 姬童看着路尽头的一丝光亮，飞快走着，却怎么也走不到头。 又撞鬼了。 是个女鬼，长得并不可怕，背着书包，看上去十二三岁，穿着灰色毛衣，黑色裙子，头上还戴了个蝴蝶结。 姐姐，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，你能不能带我回家？我想爸爸。 姬童父亲早亡，听到爸爸二字心软了，他没有逃走。你家住哪儿？ 就在你脚下。哼！ 姬童眼睁睁看着他忽然张开了血盆大口，伸长了七寸之舌朝自己伸来，刚要靠近，忽然被什么东西切断掉在地上，从天台飞下一块红色床单落下来盖住他的头。